空。 路弯弯，每个都看着阳光，天茫茫，家人相望飞得比天还要高，看清楚这世界的奇妙。路弯弯，来不到什么地方，天茫茫，只能努力就敢闯。你说我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罪，对一切就算分不留痕。快不快乐，悲不悲伤，我已渐渐将它遗忘。想不想你，结果不都一样，我的情人名叫孤单。快不快乐，悲不悲伤，我一遍遍将它收藏。回不回头，结果不都一样，我的情人名叫孤单。路弯弯，爱我到什么地方，天茫茫，只能有路就敢闯。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罪，对一切就像风不留痕。 赠送三注单式票，满五十元赠送十四元复式彩票，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，六月七日至七月六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 12集，听他这么一说，杂耍班主吓得连忙用双手护住心脏。

过一天天的快，快到地火的雨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，不要再一块发呆，一起大声呼喊，唱起我们的说拜拜。英国西瓜样样都浪漫，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，这是我们电台，散发美丽真实感，让汗水尽情飘散，告诉万众泪接受这样去喊， I love you， 走出角落与黑暗， Don't you know， 给我全不一样， I need you， 安慰我的孤单，等着我，不要伤怀，等着我，让我放彩，照亮天空的云彩。啊啦啦啦，轻轻摇摆。啦啦啦啦，轻轻摇 在乎。如果我的存在只是增加你的痛苦，为何你不对我说清楚？莫非我早该知道我将要孤独，在我们相识的最初。你走你的路，直到我们无法接触。我也许将独自跳舞，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。你走你的路，有我无法追赶的脚步。我也许将独自跳舞，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。